小男孩卡卡就低着脑袋，见到老师的时候也没有问好，脸色简直难看极了。凯特老师关心地问他，卡卡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看起来可是一点也不高兴啊。卡卡说， 杰里米就要搬家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在一起了。 卡卡刚说出这句话就崩溃了，眼泪哗啦哗啦的流，他哭个不停。他的好朋友杰里米就站在不远的草地上，他举着一把伞，眼圈也是红红的。杰里米是卡卡最好的朋友，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手拉着手一起去上幼儿园，每天中午他们会头对头的睡午觉，睡午觉之前还会在床上来一场决斗，每天晚上他们放学以后都会一起玩滑滑梯，玩蹦蹦床，就算是每个周末，他们还会约在一起去公园比赛滑板车。他们俩可真是最棒的铁哥们了。可是现在，杰里米就要搬家了，以后他将再也不能和卡卡一起每天上幼儿园，而且总是待在一起玩。整整一天的上午，卡卡和杰里米都坐在角落里，他们不想说话，不想吃饭，也不想去做游戏。他们俩待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，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。他们拒绝了所有的那些能让他们快乐起来的事情。卡卡和杰里米的两张小脸上好像写上了两个大大的不字，他们现在什么都不想做。凯特老师面对两个愁眉苦脸的小孩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，不过凯特老师还是很有办法的，他叫来了悲伤的卡卡和杰里米，问他们，我说，如果你们肚子疼或者发烧了，会不会立刻吃药呢？卡卡和杰里米一起点了点头。那么，如果你们饿了、渴了，会不会立刻去吃饭或者喝水呢？卡卡和杰里米又一起点了点头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凯特老师继续说，那么，你们现在都觉得不开心，对吗？卡卡说， 我很想大哭一场。 杰里米也红着眼睛说， 我也是。 接下来凯特老师点点头，微笑着说，哦，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想哭，不过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听我的安排。卡卡和杰里米很相信凯特老师，于是他们同意了。凯特老师看起来很神秘，他指了指一个粉红色的小柜子，就放在桌子上。接下来，我要为你们打开神奇的快乐储藏柜。快乐储藏柜，这是个什么呢？柜子打开了，里面放着一小叠卡片。凯特老师让卡卡和杰里米都闭上眼睛，每个人从那些卡片里抽出一张来。卡卡抽了一张，上面写着，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。杰里米也抽了一张，上面写着，去跳舞，跳一支快乐的舞。凯特老师笑着说，哦，不错嘛，你们抽到的都很棒。就这样，凯特老师为卡卡播放了一首非常美妙的音乐。卡卡听着音乐，感觉心情好了一些。而杰里米呢， 他就听着这悦耳的歌声，跳了一支很棒的霹雳舞，心情也好了一些。凯特老师让卡卡和杰里米再一次闭上眼睛。好了，你们每个人再抽一张卡片吧。卡卡这次抽到的卡片上写着，坐在软绵绵的熊宝宝沙发上看一本图画书。杰里米抽到的卡片上写着，用积木搭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。就这样，凯特老师让卡卡挑选了一本自己喜欢的图画书。卡卡坐在墙边上的软绵绵的熊宝宝沙发上看完了那本书，他看得很入神，现在他感觉心情好多了。杰里米呢？他就在卡卡的身边，用积木拼出了一把勇士宝剑，他也感觉心情好了很多。做完了这两件事，凯特老师又说，哦，现在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，你们每个人再去抽一张卡片吧。这次你们抽到的卡片上面不管写什么事情，两个人都要一起完成哦。两个人又走到粉红色的柜子前面，每个人抽了最后一张卡片。卡卡抽到的是在操场上随便的踩水，杰里米抽到的是去植物大棚浇灌盛开的蓝雪花。真不错，接下来他们就要一起完成这两件事情。他们先是穿上雨衣和雨鞋，跟着凯特老师来到了操场上。操场上有很多很多的小水坑，两个人抢着把脚踏进小水坑里，啪啪啪，水坑里的水被雨鞋踩得溅得到处都是。那水溅到两个人的身上，他们俩忍不住举起双手，大声地笑起来。安静的操场上回荡着他们快乐的笑声。卡卡和杰里米踩着水花，心里的悲伤渐渐地、渐渐地消失了。踩完水，他们脱下雨衣，收好雨鞋。凯特老师左手拉着卡卡，右手拉着杰里米，三个人一起来到幼儿园的植物大棚。现在他们要给蓝雪花喝水了。凯特老师问，你们感觉今天的蓝雪花快乐不快乐呢？卡卡和杰里米互相看了一眼，他们捂住嘴忍不住笑了。 老师，一朵花怎么会觉得快乐呢？ 植物大棚里开满了小小的蓝雪花，花朵很小，但颜色很美。凯特老师说，你们没见到吗？他们都把头抬得好高好高，看着大棚外面的雨滴，好像还在对着我们笑呢。 卡卡说，老师，你把花当成人了吗？花不是人，他们才不会感觉到快乐呢。 凯特老师直起了身子说，哦，这样啊，那你们觉得快乐是什么？卡卡慢悠悠地说， 快乐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就像夏天喝到一杯冰镇的可乐，冬天喝上一杯热巧克力的感觉。 凯特老师接着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花可能确实没有办法感觉到这种快乐。可是其实还是有些时候，你感觉到快乐是因为你正在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比如说卡卡，你去参加跆拳道训练营，或者玩自己最拿手的游戏，对吧？只是那个时候你没有时间停下来体会那种舒服的感觉， 那是一种从你的心里一直到全身的快乐。其实，这些美丽的蓝雪花，它们盛开就是它们做的最棒的事情。只要它们健康，有充足的水分，它们的花就会开放。我觉得嘛，开放就是一朵花最快乐的事情了。卡卡和杰里米听着凯特老师说的话，看着那些盛开的蓝雪花，他们好像想起了什么。在上次的化妆舞会上，卡卡打扮成了魔法师，杰里米扮成个大妖怪，和魔法师对抗。那天他们玩得开心极了，几乎兴奋得一夜都没睡。现在卡卡想到，也许那个时候他和杰里米身上就有那种全身都舒服的感觉，甚至还感觉到暖洋洋的。这种感觉就是快乐吧。凯特老师笑着说，快乐嘛，就是做好那些你能做的事情。对谁都是这样，小花小草或者卡卡和杰里米，快乐都是这么简单。卡卡，杰里米，我想你们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珍惜在一起的时间，愉快地度过这最后的一周时间。这样，就算你们将来不再是邻居，不在同一个幼儿园了，你们还是有最美好、最快乐的回忆。这样的回忆是彩色的，这就是你们的快乐呀。卡卡和杰里米明白了，他们点了点头，手拉着手。接下来，卡卡和杰里米在一起度过了幼儿园里最后的也是最快乐的一个星期。他们像往常一样，每天早上手拉着手一起从家到幼儿园。每天中午睡觉之前，他们都会在床上来一场决斗，然后头对着头呼呼大睡一觉。每天晚上幼儿园放学以后，他们会一起玩滑滑梯、跳蹦蹦床。他们更加确定了，对方就是自己最棒的铁哥们儿。卡卡和杰里米约定，就算以后杰里米搬家了，就算以后不在同一间幼儿园了，他们也要分头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长身体。等再见面的时候，来比一比谁的个子更高。还有就是，他们永远都要记得做个快乐的人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夏天的时候，因为空调的温度开得有一点偏低，一觉醒来的呱呱的妈妈感觉头昏脑胀，还打了一串喷嚏。妈妈挣扎着起身准备去做早餐，呱呱的爸爸说，不舒服就别做了，我下楼买一点现成的吧。妈妈对丈夫的关心特别感动，美美的又回到了卧室。这个时候在卧室翻书的呱呱说， 爸爸是怕你打喷嚏打到锅里去。 呱呱同学团团来家里边玩，两个人呢边吃零食边聊天。团团说，